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2012年的时候呢，作家张依依，她的本名叫做张毅，写了一本新书，书的名字叫做《戴三只眼看国人》。这本书在出版之后呢，这位张姓作家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布了一个悬赏广告。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您挑出这个书的一个错，那我呢就奖赏您1001块钱。有这么一个人呢，就特别较真儿，他呢就是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白平。白教授把这本书买回家，居然一下子挑出了172处错误，于是呢就要求这位作家张毅，给自己支付17万多块钱。后来呢，白平教授将张毅诉至法院，索要悬赏奖金17万多元。这起案件呢，一折腾就折腾了好几年，直到不久之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法院一审认定啊，其中有18处错误是知识性错误，最终呢判令啊张毅向白教授支付报酬呢是18018块。那么这起案件具体案情是怎样的？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请到承办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4庭的李默涵法官。李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不久之前您刚刚判决的这个一个新书的发行作家悬赏了这个1个错1000金啊、结果呢有一个人啊、一个这个大学教授挑出了好多错啊、想让他支付这个当初的承诺的1错1000金。后来呢两个人就打起了官司。那您先把这个作家他到底当时呢是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个书的内容大致是怎样的，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向社会承诺的这样的1错1000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吧。您先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和他写的这本书。这个作家的真名呢叫张毅，笔名叫张依依。应该在国内， 张依依是吗？ 对，1234的依， 就2个依是吧？ 对，在国内应该还属于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因为他的这个微博的粉丝啊，应该是有6万多个，这是当时根据当庭提交的证据我们所看到的。当时在2012年的3月份呢，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戴三只眼看国人》。内容呢，应该就是以中国，他是按照中国各个不同省份的人为这个 张牧来编排，比如说可爱的北京人、可爱的山东人、可爱的河北人、可爱的湖北人，他这个书的内容就是这样编排的。然后每一本书的章节内呢，就介绍了这个地域的特点，比如说这个省省名的由来，然后这个省里有哪些著名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然后这个省的人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他写到那个湖南人的时候，他就提到湖南人胆子大，爱吃辣椒，然后写到湖北人的时候，就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然后湖北人好面子等等，就是一本这样的，应该类似于一种就是通俗的介绍地理文化知识以及各个省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的一本书。 这它并不是一部小说是吧？ 对，它不是一个说小说诗歌这种普通的文学作品。 如果想哪个朋友想去各个省旅游的话，倒是不妨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哈。 对对，它这个书写的其实也还是挺有意思，就是你从里面能看到很多趣闻轶事啊，还有各个地方的人他的一些特点。 因为您审这起案件嘛，这本书您肯定看过是吧？ 对对。 那后来他又是怎么就发了一个什么叫做一错千金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悬赏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呢？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有一个缘由，因为之前呀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严崇年，当时呢他在应该是有一次在接受记者访谈的过程当中，然后就说到他出的一本新书，还是一个什么事情， 涉及到《红楼梦》的一个， 对对，应该是。然后呢，他在里面就也提到，如果挑出一个错要悬赏1000块钱。结果呢，也恰好就是本案的这个原告是山西大学的一位教授，然后就看到了他的这个访谈，所以呢，就挑出了，就对他那个书挑出了一些错误，然后起诉到也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后来法院的裁判呢，就是认为当时严崇年他并不是正式的有那个发布悬赏广告的意思表示，他只是跟记者的一种闲谈，所以并不那个悬赏广告并不成立，所以就没有支持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然后张依依呢，就张毅本人，他也看到了这期节目，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判决，对，他就是知道这个案子，所以他觉得严崇年说了一错千金不算数，那我现在出了一本新书，我向社会来承诺，所以他在他的微博里面还专门提到了严崇年，说绝不学他耍老赖，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缘由。 那他当时在这微博当中具体是怎么说的，怎么个悬赏，他是怎么表述的呢？ 当时在2012年3月25号，他就通过他的腾讯微博发布了一条内容如下的这个微博，叫为推广和普及中国地域文化知识，让14亿华人更了解中国各省人不同性格特点，兹郑重承诺，凡挑出拙作带三只眼看国人一个错者，即奖励1001元。而且他在这个微博之后啊，还艾特了很多当时知名的媒体人，有 让大家都知晓 对 我有这么一个承诺 了。他 艾 特了很多的媒体人，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各位老师为我作证，绝不像严崇年般不认账。 原文就是这么说的， 对，原文就是这么说的。他发了这个微博之后就被那个新闻媒体注意到了，所以在2012年3月27号呀，新华报业网就刊发了一个新闻，叫作家张依依一错千金悬赏，不满严崇年老赖。然后 一般情况之下呀，他敢发出这种一错千金的这样的一个悬赏的话，就证明其实他觉得他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准确性还是有自信的。 对，应该说是他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 挺有自信的哈。但后来呢还真有人挑出错来了。那这个人又是谁呢？他又是怎么看到他这个承诺的，那这个悬赏的呢？ 当时张毅发布了他的这个悬赏微博之后，肯定因为他是对社会公开的嘛，所以当然就会有人看到。刚好恰恰也是本案的原告，也是诉严崇年那个案件的原告，也是这个山西大学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本身就很关注这件事儿，因为之前他跟严崇年打过官司，所以他自然就特别关注跟严崇年有关，跟这个挑错有关的这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他就注意到了张毅发布的这个微博，然后他就专门从网上购买了带三只眼看国人这本书，然后就认认真真的在家从中挑出了 很多的错误。 这个人，这个原告方，就他平时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多是吗？ 这个呀，就因为刚好这个原告啊，他是从事跟语言文字相关的这个工作，他是山西大学文学院的一个教授，所以他本身也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本身也是做这个语言文字研究的，所以他自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专业水平，他肯定也有这个时间去来做这么一件事儿。 对，因为一本书挑错，其实他需要非常仔细的来读。 对， 而且呢，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他需要去考证去。 对， 这个是很花时间的。 这也是为什么，如这些错挑出来，最后他们诉到法院之后，如果这些错误是成立的，那么被告你就应当一定按照你的承诺来兑现，因为别人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你在你微博里承诺应该要别人完成的这个行为。 那这位这个教授一共挑出了多少错？这些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分门别类？比如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呢？ 当然，这个教授本身他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致，他挑出了172处错误，然后分为很多类型。他自己的分类呢，就包括一般性政治差错1处，叙述不符合事实27处，表述逻辑差错一处，然后最多的呢是用词不当57处，错别字19处，表述不当24处等等。这些错误包括汉语拼音的书写失误，一共挑了172个错误，而且他把每一个类别都分得非常的细致。 你能举一两个例子吗？比如说他挑出了一些什么错呢？ 比如说张毅在他的书中写道，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辽宁涌现出了很多全国有名的艺术家，如李默然、杨洪基、余奎志、徐沛东等等。原告，也就是本案的原告，也就是山西大学的教授，他挑出的错呢，就是说李默然出名很早，他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涌现出来的，他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出名了。 对对对，他那时候还演了很多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电影。对对对，好像我印象当中甲午海战嘛，甲午战争， 甲午风云。 对，甲午风云。 对，主持人， 对对对， 您说的特别，您的记忆很准确。因为本案挑出来的这些错误呀，也经过专家认证过，也提供过相应的意见。当时专家也认为啊，李默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的名。你像您刚才说的那部特别有名的影片《甲午风云》，是1962年就已经上映了，而这是李默然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作。 对， 所以肯定不能就说他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涌现出来的。所以有很多这种错误，白屏都进行了分类和挑选。 那他挑了这些错误之后，他就有没有找到这个作者张毅跟他说这件事情？ 他找到了。当时在根据他们在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提交的证据啊，2012年的时候，原告就联系过本案的这个被告，就这个挑错要支付报酬的事儿进行过协商。当时被告呢还亲自， 就是这个作家张毅是吧？ 对，这个张毅他还亲自手写了一个纸条，就是说我们以后就这个挑错如果发生了法律纠纷的话，我们约定就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来管辖。但是对于赔偿的金额两个人一直都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那作家张毅认可这位这个教授白教授他所挑出来这些错吗？ 应该说基本上都不认可。 都不认可。 对，不管是从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还是包括这个案件公开宣判之后，因为有一些媒体后来也采访了他，从他的他主要的言论和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认为有很多的错误都是这个原告的主观认识，并不是他真正存在的错误。而且他认为这个文艺创作呀，是作家应该是有想象的自由，有创新的自由，不应当严格按照一种语文教学的方式来对他进行要求。他当时还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例子，他说天才的作家都不受普通的写作规范的限制，比如说鲁迅先生写的我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枣树。 对， 他说要是按照原告这种挑错的方法，那这个也说不通， 这是个病句。他认为这是个病句。 对，他认为这就是个病句，这也是错的。他说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要求作家。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啊，那后来呢？就是这位白教授啊，就起诉到法院了，起诉朝阳法院了。他当时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当时他提出的诉讼请求就是认为他挑出了这本书172个错误。 嗯， 那么按照被告自己的承诺，一个错要给1001块钱，所以他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他支付17万1000。 啊，他有一个因为有零头啊， 对， 因为一个错是这个1001块钱哈。 对，他是刚好就172乘以1001元得出的这个数额。 嗯，哎，那这个被告方什么意见呢？ 啊，被告就是不同意支付， 他是一点儿也不同意支付， 他是一点儿也不同意支付。他认为原告这种做法干涉了作者的创作的自由，他认为自己的书，他认为如果他的书真的存在这么多的错误的话，那么正规的出版社根本不可能出版这本书。 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去认定啊，他挑的这些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他所犯的错，还是有些是排版错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印刷的过程当中出的一些小问题、小瑕疵啊。那么这块咱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哈，主要调查的是什么？案件争议焦点到底在于哪里？ 当时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关于张毅发布的这个挑错的这个悬赏广告，有没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因为张毅认为他12年就出了这本书，当时是为了配合他带三只眼看国人这本书的发行，但是原告，你到2017年你才来起诉我，我觉得你已经超过了这个诉讼时效，所以我不应该给你钱。第二，他认为我在微博里说的非常清楚，是为了普及和推广地域文化知识，让全国13亿人更了解各个省不同人的性格特点。所以我这个挑错不是说标点符号、汉语拼音错别字都是错，而是有范围、有目的的。我这个范围就是必须是知识性的错误，不能是错别字啊这些错误。所以围绕这个，双方就，这应该是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当时法院的判断呢，因为你要确定它是否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首先还是得看它广告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本案，这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报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依据。然后他的微博里面是没有显示说，比如说你在一年之内，我这个书发布一年之内你挑这个错或者是怎么样，从他这个微博里面没显示出任何要求不特定的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挑错。第二点呢，是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现场勘验，打开这个张毅的腾讯微博，这两个微博都是还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张毅他自己抗辩说我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显然是不成立的。另外就是关于他这个范围是不是只限定在知识性的错误，看他的这个微博的原文，他前面说为了怎么怎么样，兹郑重承诺，所以从他这个句式的表述来说，前面两句是他挑错的这个目的，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来挑错，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们的表达习惯的。另一方面他说得很清楚，为了普及和推广地域文化知识，而且他这本书在一开节目一开头我也跟大家介绍了，他说的他就是通过各个不同省的那个地域文化特点、人的性格特点来写的这本书，所以从他的写作内容到他自己表明的这个目的，都还是可以看出他发的这个微博所指的错误应该指的是知识性的错误，而不是说错别字啊、表述不当这些语法错误。最后法院认定张毅他的这个理由，就是他的悬赏是有范围的，应该限定在知识性的错误，这个理由是成立的。 那就像什么标点符号啊、排版啊、拼音呢、像这些就把它排除在外了。 对，所以这个原告挑出的很多错误，法院没有最后没有按照1001块钱去支持，并不是说他挑的不对，而是他挑出的这些错误并不在被告悬赏的范围之内。 这是这个第一个争议焦点，咱们把相关的这个范围给确定下来了， 对， 是吧？ 对 啊，那第二个争议焦点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当第一个争议焦点已经确定了， 被告所说的这个错误是知识性错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看原告所挑出的这些知识性的错误是不是确实是错误。 这个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来审查？ 对， 是吧？ 对，这个必须逐条来进行核对。当时原告他自己在庭审当中根据他自己的分类，他挑出的错误有一般政治性错误和与事实不符，这两个他认为这两个是他挑出的知识性错误，一共是28个，所以法院就对这28个，他认为他提出的知识性错误，在这个范围内逐一进行了认定。 我看原告方在庭审当中不是还提交了一份这个专家意见书吗？ 对， 这个专家意见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一个意见书呢？ 原告挑出了这100多个错误之后啊，被告肯定是不认可的。被告说不能随便谁来了之后，在我这书里面摘出几段话，摘出几个句子，说我错了。就是错了。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权威的第三方来鉴定一下你这个错是不是成立。 有道理。 所以呢双方经过反复的协商，也选定了，因为他这个对于这种作品的这个错误的鉴定啊，目前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你说表述不当，知识性错误，很多鉴定机构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个这方面的鉴定。有时候确实也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他们双方呢就自行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当时他们选定了2家鉴定机构，都是新闻出版总署下面的，也是比较权威的图书质量鉴定中心。但是最后法院根据他们选定的机构委托之后，这些机构啊都把这材料给我们退回来了。 退回来了。 对，都退回来了，都说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鉴定范围，他们没有这个技术和能力去进行这方面的鉴定。没有办法，最后原告呢就只能单方面去找了几个专家，都是山西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然后对他所挑出的这172个错误出具了一份专家鉴定意见书，其实也就是专家表达了对于这172个错误的看法。 但是是不是也不能仅仅光是山西大学的呀？比如说可以找找比如北京大学呀，或者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北京师范大学啊，这样人民大学啊，这样的一些文科为主的院校，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专家。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位张毅作家会更认可一些呢？ 对，如果啊他真的是去找寻您说的这些学校的这些专家，可能张毅也会更认可。但是也许原告考虑到时间成本， 对，经济成本， 包括经济成本各方面的考虑，所以呢他就在应该是在山西大学和山西的语言文字教学委员会里面找到了两个专家，然后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一个鉴定。当然本院在进行认定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按照这些专家的意见来，因为有一些知识它也是常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常识来进行判断，同时也考虑到张毅他的意见，就是他这个作品啊，他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有知识性的，他毕竟也还有文学创作的成分，所以应该尊重他的一些创作自由，不能够说你像学术论文一样要求他，那是不可能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朝阳法院最终所认定的18处知识性错误到底是哪18处呢？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